来自市体育局的消息，围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体育领域，本市计划重点推进五个重大项目，其中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南海子休闲体育休闲产业园项目以及北京国际体育产业园项目都将在明年完成。 副中心城市绿心体育设施项目2025年建成，目前处于前期论证设计阶段。三大球青训基地项目2024年建成，目前正处于用地选址和论证阶段。 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联席工作小组日前联合对顺义区第三批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道路进行实地验收。经过踏勘讨论，顺义区申请的测试道路满足相关条件，可以开放测试。 本次验收通过道路51条，道路里程双向265公里。顺义区累计开放测试道路77条，双向410公里，成为本市自动驾驶测试道路里程最长、场景最丰富的地区。 来自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消息，即日起到12月底，本市将集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重点包括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违规生产、违规销售、违规拆改装等问题。外卖、快递企业平台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问题。 有媒体报道，11期间北京环球影城人均消费可能超过3000元，这一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据了解，这一说法来自旅游网站去哪儿发布的环球影城人均消费报告，相关费用包括外地游客来京的机票、酒店和门票费用，而不是单纯在度假区的消费金额。 十一临近，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花篮主体昨天吊装完成，整个大花篮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花篮为钢架结构，篮身为玻璃钢材质，可抗10级风。 目前呢，长安街沿线的10座立体花坛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当中，已经有多个花坛主题亮相。今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百花工作预计明天完工亮相。 十一假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长假。昨天，同程旅行发布2021十一黄金周旅行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今年十一假期，全国国内游人数将达到6亿5000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0%以上。 由于十一假期较长，周边短途游、国内中长线出游以及探亲等各类出行需求都比较旺盛。相比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机票平均价格上浮10%左右。 2017年8月8号，四川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景区随即关闭。昨天，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宣布，经过恢复重建，九寨沟景区景观品质已经全面恢复到地震前水平。九寨沟景区将于9月28号全域恢复开放。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近日相继发生群体突破感染新冠病毒事件。 突破感染指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后发生的新冠病毒感染。日本福井县政府22号公布，当天新增确诊病例41例，其中32例为月前是一家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和工作人员。福井县政府表示，这32例感染者都是疫苗优先接种对象，截至今年6月已经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 此外，群马县伊势崎市一家医院22号也报告发生群体突破感染事件。25例确诊病例中，有24人是在完成2剂疫苗接种2周后被感染的。群马县已经要求政府调查发生群体突破感染的原因。 通常，一款疫苗的保护效率难以达到100%，保护效率越低，突破感染发生率越高。即便是保护效力最好的疫苗，个体差异也会导致在免疫反应较低的个体上发生突破感染。医学研究还显示，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是突破感染后发展为重症乃至死亡的高危群体。 体育方面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第14届全国运动会体操比赛昨天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展开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争夺。代表北京出战的肖若腾遭遇湖南小将张博恒顽强阻击，最终以 0.067 分的微弱优势惊险摘金。这也是肖若腾体操生涯中第一次获得全运会全能冠军。 今天十四运将进行17个项目的争夺，在游泳、体操、举重、田径等项目中，北京队多位有夺金实力的选手将出战。其中在游泳赛场，此前已经夺得女子100米蛙泳冠军的北京队选手于静瑶将出战女子200米蛙泳比赛，她的主要对手是叶诗文和唐前庭。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中方已经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12亿剂新冠疫苗和原液。 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展区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科技创意多角度展示古都新貌。 新京报报道，北京恢复线下培训的机构，预收费全都纳入资金监管。 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审议，发卡单位不得泄露出售消费者信息。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关注冬奥的脚步行进篇第三集，冬奥场馆的过去与未来。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教育部晒出双减成绩单，未来将加大对一对一家教等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北京新一轮降雨到来，北方今年的雨为何这么多？国内资讯关注，今年起厦门人员非必要不离厦。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开工，助力构建天然气管道五纵五横新格局，欢迎收听。 一条长8公里横穿北京城的雄伟中轴线，一场由民间爱好者发起盛况空前的京城之己北京中轴线申遗主题活动。一个流传了23代的古老门派，一对因化结缘时隔多年再度重逢的师兄妹，日前超人气网络作者唐家三少的最新长篇小说《话说京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唐家三少第一次书写故乡北京风情的作品。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对话唐家三少，聊聊话说京畿的创作缘起、人物塑造以及北京中轴线上的文物修复故事。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新工体内部效果图首次公开，中关村论坛开幕，龙潭中湖公园开园，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市公安局昨天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向40位市民集中返还被骗资金2000多万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昌平区一家公司副总经理李先生说起去年年底单位财务人员被冒充领导的人骗了200多万元的经历，至今懊恼不已。 第一笔是转了75万，后来又转了125万吧，然后我们就马上报警。 李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通知他，被骗的200多万元被如数追了回来。 说句实话，没有抱特别多的希望，我们非常吃惊。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共预警劝阻400多万市民，拦截止付被骗资金11亿元，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和抓获诈骗犯罪嫌疑人同比分别上升了40%和30%。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胡英坤说， 今年以来呢，我们一共是有7000多万的一个返还。伴随着案件的变化之后啊，现在诈骗的越来越精准，我们加大了预警劝阻力度。现在每天的预警数量呢，大概有7万，这样呢，广泛的这个宣传。 十一假期即将来临，各种电信网络诈骗也会大量出现。刑侦总队十支队中队长苏兴博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兼职刷单诈骗。这种诈骗模式在我们近期的方案里边占比比较高的，受骗群体一般是我们的青年群体为主，也发现了冒充 ETC 诈骗，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钓鱼网站，大家务必要小心。提示大家，老生常谈了，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提升一颗防范的心，电信网诈骗都能够很好的防范。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9摄氏度。受高空槽影响，昨天夜间本市普降小雨，今天白天到夜间仍有小到中雨，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安全。预计这次降雨过程会持续到26号白天，大家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带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气温显著下降，天气阴凉，还要注意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80%。 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8.9 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气时间为18:09，明天的升气时间为6:05。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周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热线观察：双减政策落地，家长焦虑依旧。点亮教育的灯，还需更多支撑。 就等于在开盲盒，一直到中考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盲盒打开，才能看到自己孩子的真实水平。 追踪报道：通州一道路建一半后，一年没音讯。记者追问居民出行路到底何时修完，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没修啊。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已经落地一个多月，校内校外的各项措施正在推进中，很多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同时，记者在调查中也看到，双减政策在给教育相关各方带来期待的同时，许多家长和孩子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感。近日就有家长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双减落地后，他们甚至感到更加焦虑了。这是为什么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采制的热线观察。 双减政策是对多年来唯分数论和教育内卷的纠偏，对于中小学教育而言可以说是方向性的调整。北京师范大学长期关注儿童教育和儿童媒介行为的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曲慧就肯定了双减对教育本意回归的引导意义。 双减那个政策的初衷是特别特别好，通过校外的这种学科类的缩减，其实是在把教育再往正轨上去带，因为不然的话其实有很多超前学习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而普通家长们对双减则是肯定中夹杂着复杂的心理。一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家长说， 我觉得还是分家庭的那一部分，就是孩子可能本身水平就一般，那部分家庭真的是鼓掌欢呼啊！我正好就是自己下一个台阶可以不报了。但是呢，对于这些中高端这些高端班的孩子，我觉得是大家还是在继续学习，没有什么改变。 记者注意到，随着双减落地，家长和老师一些新的疑虑和困惑更值得关注。西城区某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杨女士向记者表示，双减政策落地后，校外课后辅导班数量减少，公立中小学的教育主体地位增强，但不同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的质量并不相同。在家长们看来，这隐含着新的不公平。 我们觉得那个就是双减政策，其实我们家长还是挺支持的。我们理解的双减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但是没想到呢，各学校的这个课后服务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资源比较强的，他们就是可以跟其他的机构合作，包括少年宫啊这样的，资源也比较多，孩子们课程选择也比较多。我们的孩子可能就放学了，我们只能在就是教室里还是以自主学习、自主阅读为主。 孙女士的孩子在东城区某重点小学三年级就读，孩子一直对奥数兴趣浓厚，各门功课都成绩优异，是家长们羡慕的牛娃。双减却给牛娃家长孙女士带来了一些困扰。 现在就是减少作业、减少考试，其实我不太赞成这种做法，因为你想学习它是一个闭环，就是首先是学习，然后要进行评估和检测的。然后家长们都在开玩笑说，就等于在开盲盒，一直到中考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盲盒打开，才能看到自己孩子的真实水平。 孙女士认为，双减政策体现的是减负减压， 但教育的功能还应该包括激发潜质，培养优才。在公立学校更多的主导教育的方向后，还应该在发现和培养优秀儿童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超龄儿童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确实是有比较强的这个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孩子是应该把他发掘出来并且单独培养的。我觉得就是应该让学校和教育部门在发现和培养超常儿童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海淀区某重点中学教师汪老师也向记者表示，据他观察，校外辅导班数量减少，校内课业负担大幅减轻，但家长们的焦虑感并没有因此双减，甚至因为新的内卷形势而变得更加焦虑。 你这相当于是就是说把所有的孩子拉到同一个平线上，那您还要培养什么拔尖创新精英人才呢？我身边有一些跟我好的家长更焦虑了，您知道吗？有权力的有钱的直接把那个社会上机构的老师整到公司来，您就是公司的员工，然后没钱的家长在那地方着急呀，又到处问呐，哪哪能补啊，全社会都不让弄了，那您想想了，这不焦虑吗？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一直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突出问题，家长和学校对孩子们的持续加压造成的教育内卷也一直被社会诟病。但是为什么双减政策并没有有效减轻家长们的焦虑情绪呢？在北京师范大学长期关注儿童教育和儿童媒介行为的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曲慧看来，双减政策的落地较为突然，家长和学校在心理上等各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以往教育问题的纠偏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政策就是挺突然的，因为整个暑假嘛，一块落实了好多这个双减的这个相关的政策。我觉得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处于一个有点慌乱和准备的那个阶段，整个这个事情可能需要一个特别长的过程。 在曲慧看来，家长的教育观念和焦虑情绪是难以仅仅因为双减政策的出台就立即改变的，延续多年来形成的竞争思维模式，部分家长还是会想方设法给孩子报各种学科和非学科的辅导班，带来的结果是孩子非但没有减负，反而因为家长把补齐短板的思维延伸到了素质教育方面，而比以前更累，致使政策在现实中变形。 家长教育观念上的问题是很难一时半会儿会因为这个几个政策就改变的，他就是永远在焦虑，其实就变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么一个做事的方式。如果他本身是个很焦虑的家长，他就会觉得，哎呀，那其他人在搞素质教育，那我是不是在素质上也得把孩子的短板给补齐了？所以就导致就是孩子比原来更累了。 那么为什么有的家长会永远在焦虑？家长们的教育观念应该怎样改变呢？多年关注教育领域的教育公号博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阳认为，家长们的焦虑情绪与现行的高考制度和社会上的唯学历论思维分不开。 说我们高考制度不改革，我们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改革的话，那其实家长的焦虑就不会消失。我们中国社会依然是文凭社会，依然是学历社会，去找工作的时候拿着北大清华的毕业证就明显的是有优势的。 陈阳教授认为，整个社会的文凭歧视、学历至上的思维惯性要扭转不是一时之功，但体现在制度规则层面的改变则相对容易实现。 比如考公务员，公务员的考试你从来不招职高生、技校生，凭什么？如果你分流的最终的结果是说，中考之后两条路上不同走路的孩子呢，他们最后在某一个平台上他们可以同场竞争，那家长的焦虑会消失很多。 苏格拉底曾说，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但在当下人才的选拔机制和社会评价体系中，家长们所思所想都是将分数的篮子装满，以确保孩子在高考中胜出，在现实可见的种种量化目标中胜出，而无从顾及教育的灯是否点亮。双减政策的出台无疑是点亮这盏灯的重要指引，但要让这项政策完全落到实处，恐怕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支撑，更细致的规则举措引导。 八月二十四号，新闻热线报道了通州区高新庄路改移工程施工到一半没了动静的事情。2020年年初，由于修建京唐城际铁路，高新庄路被占用，这条路被改移到原路南侧。但是新路修到一半没了动静，至今已经一年多时间。目前这条改移道路路况很差，周边居民出行困难。刘先生说， 有的地方全是土，一下雨一泡，汽车再一走，全是泥。卧车现在在下雨天有好多卧车都不敢走了。现在 这条道路究竟是什么原因停工，什么时候能够修建完成？刘先生曾多次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他说， 新的路现在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卡了，